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九六九一周资讯盘点，我是泽林。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决定延长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期限至2020年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，北京等11个热点城市的新房价格呢低于去年的同期，一线城市首现房价负增长。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，本片呢将党的18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大荧幕上。人社部副部长尤军表示，中国呢现有农民2.87亿，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，人社部将努力在2020年基本实现农民工工资的无欠薪。国家发改委表示，今年将重点支持 5G 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的工程，至少在5个城市开展 5G 的网络建设。纪录片《大国重器》第二季最近开播，摄制组呢行程30万公里，拍摄了60多台代表中国最高制造水平的核心重器，记录迈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国制造故事。国家邮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2017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了400亿件，连续4年位居世界的第一，全国快递的日均服务用户超过2亿人次。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周恩来永远的榜样》最近在北京首发。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。

把微笑都胜过誓言。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，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，看着新人消失也变得浪漫，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。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，一恋爱我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们渴望爱情，但又惧怕爱情。在现实面前，没人能说自己结交的这位伴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。你不知道下一刻永远会发生什么。很多人在大城市里谈恋爱，变得功利，变得急躁，巴不得一下子就能够腰缠万贯，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并且以此为荣。仿佛大家已渐渐忘却，爱情最根本的那个理由是什么？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不要忘记你爱的理由。 再爱都要撒悠那了，再给抱一下，

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歌曲《光辉岁月》。今天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这个年马上就是要过完了。我们今天也来和你聊一聊春节时发生的事情。记得小的时候呢，家长带我们去拜年，基本上都会收到巨额的压岁钱。这个时候呢，一般家长都会替我们保管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们都会拿去补贴家用。一年又一年，我们渐渐长大，拿着压岁钱也不会轻易上当了。但是呢，家长又怕我们拿着钱丢了或者随便乱花。那么你觉得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孩子的压岁钱呢？欢迎呢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蓝天黑

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与其焦虑未来，不如把握好现在。人生犹如游戏的关卡，闯过这一关，才能看见下一个关口。好好生活，别浪费时间，认真学习，不断充实自己，这样才能在未来到来时有足够的能力迎接它。 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只要能震撼人的心灵的，那都可为经典。经典这个概念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，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。